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都，又要继续来为大家介绍球员了。影片中如果有一些用词不中立的部分，纯属影片的效果，就请大家别介意，抱着愉快的心情听我介绍就可以喽。今天要来介绍的球员是中信兄弟的沙场老将，不是，是年仅20岁的新一代游击手，曾多次代表台湾参加国际赛打下攻击，被外界期待能够成为王拔接班人的球员。那我们就开始吧。江坤宇出生于2000年7月4日，绰号阿坤，小可爱。因为表现太过于成熟，也被网友戏称为老将。身高175公分，体重72公斤，守备位置有游击手跟三垒手。2018年中信兄弟第3轮第11顺位选进的球员，年纪轻轻就登上职棒舞台的坤宇，究竟走过怎么样的棒球路才能够成为职棒球员的呢？因为受到爸爸影响的关系，坤宇从小就很喜欢棒球，偶像是洋基队的 A-Rod， 最后也因此踏上了棒球这条路。国小时期的江坤宇就读台北的东园国小，少棒时期就展现打击的技巧，时常代表台北市与东园国小出赛，其中也多次拿下打击奖、打点奖与最佳九人等奖项。因为入选中华队的关系，与陈峰一起受邀前往中职开球。国小毕业那年暑假，代表台湾出席亚洲少棒锦标赛，只可惜最后在延长赛当中被中国击败，以11-14落败拿下亚军的名次。国中时期表现也相当突出，多次为自己的学校建功，曾靠着6.25%的打击率拿下打击与打点双料奖，优秀的表现也入选成为亚洲青少棒锦标赛中华队成员。比赛结果在这里就不提了，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林敬凯介绍影片就可以知道咯。坤宇在这次的赛事上成功展现了自己的实力，拿下了最佳三垒手的奖项。国中毕业后，坤宇取得了进入平镇高中的资格，小高一的江坤宇就获选成为 LLB 青棒锦标赛中华队成员。那一届的 LLB 世界青棒锦标赛中，不知道所有的打者是怎么了，几乎没有人打过全垒打，直到冠军战的时候，坤宇才跳出来说，既然你们没有人要打，那我就不客气咯。大棒一挥，打出了该届比赛第一发全垒打，而这一支全垒打也相当具有象征性，因为这一届的世界青棒锦标赛是最后一届的比赛。自从2016年之后，这项比赛也被宣布停办，而江坤宇的这一发全垒打也是这项赛事的最后一支全垒打。结束了中华队之旅后，坤宇回到了学校当中参加黑豹旗比赛。高二的坤宇还是正守三垒防区，在冠军战开始前，坤宇15个打数里面敲出7支的安打，打击率高达4.67%。而在冠军战的第一个打席，获得了4坏球的保送。你有想过一个守备没有任何失误的短打，能够让垒上的跑者连跑2个垒包吗？没错，我们的小可爱就做到了。 到陈哲宏做了一个触及，这个球三垒手接到之后传一垒，哎呦，哦，传的有点偏，那三垒现在闹轰城，哇，这个跑者很聪明， 厉害厉害。 上到三垒后，靠着林敬凯的安打跑回了平镇高中的第一分。而第二个打席面对三垒垒包有人的情况下，敲出场地二垒安打送回了垒包上的跑者。 第八棒的蒋中吉没有点到， 哦，这个球，我要在线内哦， 界内。二垒安打， 守备方面也没有任何的怯弱，与队友完美搭配，成功抓到从二垒想要攻占三垒的跑者。在八局上半，还与敬凯来个你丢我接的游戏。 上场来投球，这个球打成一个滚地球，二垒手接到之后， 哎呦， 棒飙， 投到哪里去了？ 投到左外野去了。 整场比赛，坤宇3打数3安打，只差一支全垒打就能完全打击，3次上垒通通都跑回本垒得分。整个赛事18个打数敲出10支的安打，5.56的打击率，外加上4分的打点，扮演相当称职的火车头，帮助平镇高中打下队史第二座冠军。赛后，坤宇也获选成为该届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之后分别在阳明山杯、桃园杯与立德杯的青棒锦标赛中，分别拿下打击奖的第一名、第二名跟第一名。进入到高三后，江坤宇被点名担任队长一职，而林敬凯也被点名担任副队长。坤宇也因为刘基宏加入的关系，从三垒防区移防到了游击手的位置。坤宇与敬凯两人才开始有了交集。两人住宿舍时也会因为害怕黑的关系，常常一头结伴去上厕所，因此开始培养出绝佳友情与默契。这一年下来，与林敬凯连线只有一个稳字能形容。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冠军赛太紧张的关系，居然发生这样子的守备失误，失掉1分啊！ 内野的一个高弹跳，二垒手接球之后短传啊，漏掉，哇，一个都没抓到， 哇，这个失误严重了。 虽然搭配上发生了严重的失误，但是到了突破僵局至了第十局，二游搭配抓住了岳振华敲出的滚地球，形成双杀，瓦解了古堡进攻的大好机会。 刚才发生失误的这个队友，这个球打成了一个滚地球，雷手接到之后短传给游击手，之后再往一雷送，大爆破嘞！ 这次的黑豹旗比赛，昆宇的表现并没有这么突出，21个打数里面敲出6支的安打，2.86打击率，外加上5分的打点。赛会结束后，不意外的获选成为该届黑豹旗比赛最佳游击手。结束了黑豹旗比赛后，参加了台日高中棒球精英对抗赛，其中面对到由甲子园优胜队伍组成的大阪联队，昆宇在4局下半打出了关键的3垒安打，将垒包上的2名跑者送回本垒。该场比赛的3分有2分是由昆宇打下的。虽然在整个赛事当中，将昆宇只缴出2.61的打击率，但是曾2场比赛打下胜利打点，而平镇高中也在这个赛事中夺下第一名的位置。高中毕业后，江坤宇也在人生中徘徊，先是考取了台北市立大学的入学资格，也同时报名了中华职棒选秀，最后被中信兄弟以第3轮第11顺位相中，以340万的签约金正式进入职业世界，披上了属于自己的90号的球衣。进入职业世界前的坤宇被国家队征召前往日本参加宫崎 U18 的比赛，比赛当中江坤宇表现不俗，很有默契的与林敬凯一同缴出了4.12打击率。可惜的是，坤宇没有像敬凯一样受到亚洲的肯定，错失了全亚洲18岁最强游击手的头衔。时间快转到2019年，与其他两位队友不同的是，昆宇在一军没有太多的出赛记录，只有待在二军晒太阳的机会。而这段期间的养成也让昆宇的实力大幅提升。在二军的期间，令赏告诉昆宇想念屏东的他。令赏在这段期间调整了昆宇的打击姿势，而这个姿势让江昆宇受益良多。6月25号这天，跟高宇杰一起在一军获得了初登板的机会。可惜在一军的首次先发出赛没有缴出安打，在下半季开始后也重新被放回二军做养成，整季在二军出赛63场，缴出了3.14、3.76、4.50的打击三围，外加上夯了3发全垒打与32分打点的成绩。无论是谁都不会想到，这么小只的江坤宇在一军生涯的第一支内野安打居然是这样子打出来的。 这一棒，哇，一垒手是挡了下来，但是这个球漏到没有人补位，他丢出去，还有投手没有补位。 对， 哇，这个。 而上演完首支内野安打戏码还不够，从没有人能想到，中华职棒30年的最后一个出局数，居然是由昆宇抓下的。 统一的陈玉文啊，手 夺下，哇，又中间方向，哇，被拦下来了，这都是一个再见。 江坤宇同时在这一年也成为了二军总冠军赛的一员，因为人生第一次打总冠军赛事的关系，最后江坤宇只有缴出1.67的打击率。坤宇在这年也出场到二军总冠军的滋味。结束了19年的季赛后，江坤宇报名了冬季联盟的比赛。在冬季联盟比赛中，江坤宇缴出2.88、3.97、3.65的表现。时间快转到2020年，因为过去队上有王胜伟卡位游击的关系，坤宇不像林敬凯跟戴培峰一样有在一军出赛的机会。说时迟，那时快。或许是因为前一年在12强赛事中受伤的关系，开季队上固定先发游击手王胜伟的状况不佳，也因此昆宇获得了挤进开季26人名单的机会。而过去那个我们认为是小枪，不，甚至连枪都称不上的江昆宇，在这一次开季却把握住先发出赛的机会，单场4打数敲出2支的安打，还打出了生涯第一支正规的安打与生涯首打点。 没错。换打右半边，右野手上前来，张正伟准备要滑下去，结果这是一支安打，生涯的第一支安打，这颗球要留下来。不过重点是，现在中信兄弟把比数扳平，将来的话双方回到4-4， 甚至跑出生涯首道。 哇，这一次盗垒，结果 out， safe。 刚开机的时候，小帮手看了新闻之后跟我说。欸，阿都，你知道这次日本点名江坤宇是潜力新秀之一吗？我回了他一句，应该是讲守备而已吧，他应该跟东荣一样是守备组成员。 一球就出手，打不错，在右外野方向的深远飞球，哦，出去了。 这发全垒打打完后，我只说了一句，应该只是最近状况好而已吧。不过呢，他居然敲出第一发全垒打完还不够，第二天直接再敲。 这球打得不错，在左外野方向的深远飞球，小白球是一去不回头啊！姜坤宇， 不是说好不打脸的，小坤宇你怎么这样啊？这支全垒打过后，姜坤宇继续把握住出赛的机会，多次击出安打，建功打下打点。人家说姜坤宇的脚程是坤宇的优势之一，但是大家却没想到这一个优势总有一天会变成劣势啊！ 打出过第二次的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前置这个球出现爆传了。那现在要赶快处理了，这边姜坤宇是要来的三垒， 还曾经在大家面前上演兄弟间厮杀的戏码。 配球的调整可能也会来得蛮快的，哇，得到姜坤宇的款曲， 稳定的守备一直是姜坤宇让大家放心的一点。虽然众人都在担心王胜伟退休后兄弟留级解答是谁，过去兄弟选入了岳东华与吴东龙两位选手，但是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解答。而姜坤宇不止在守备端成熟，打击上也有相当优异的表现。前面有提到，姜坤宇虽然打击率不高，但是往往都能够在适当的时间补上安打，就像这样。 这一棒打到中间，中间偏左外野方向，结果喘吁吁的回来，踩到本垒垒包了，8-7。 因为他早在去年刚上义军的时候，就已经先练好自己的舞蹈了，所以坤宇非常会跳他自己的应援曲。为的就是打出逆转安打获选最有价值球员的这一天，坤宇也在这场比赛结束后获选成为生涯首次单场 MVP。 这年开始，姜坤宇扮演的角色已经不再是过去连小强都称不上的坤宇，而是能够多次击出安打的功臣，在守备与打击的养成两方面都非常成功。截至7月2日，姜坤宇缴出3.58、3.88、4.97的打击三围，三发全垒打与得了31分的分数。比起好搭档林敬凯，守备方面在游击防区的202个守备机会里面失误了8次，守备率9.60。现在坤宇也被称为王胜伟的接班人，不过这个称号是过誉还是真实力？这位小将未来会怎么样发展？故事将会怎么写下去？金庸连线是否能够传承为江林连线？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故事。好啦，以上就是我对于姜坤宇的介绍，有哪里少提到或是你觉得应该要提的，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做分享。另外，喜欢我的影片也别吝啬帮我点个喜欢，如果可以欢迎动动手指按下订阅及分享。我是阿杜，我们下次见，拜拜。